庆祝光明星节和纪念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正月十五之际访问中国大使馆十周年朝中友谊迎春音乐会二月九号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馆共同举办。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保健相江夏国等有关部门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李进军和使馆官员观看了音乐会。音乐会之前，宾主相继讲话。音乐会由中国丹东市文化艺术代表团成员表演，推出了二胡演奏、不朽经典名作《怀念的江津您在什么地方》、女声独唱《青岛》、女声独唱和舞蹈《美丽的中国》等丰富多彩的节目。音乐会结束后，李进军特命全权大使举办了宴会。